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啦，咁頭先過場嗰啲片咧稍為耐少少啦，咁但係呢排咧就技術人去揾片咧開始有啲困難㗎啦，就因為立法會將即係會期將盡啦。 咁我哋咪播第二啲片啦，冇錯 啦， 大把片可以播。 咁喂，立法會 咁你中即係休息嗰度未必一定要播片㗎嘛？ 係啦，可以播其他嘢㗎嘛。咁立法會仲有幾耐嘅？就今年 最後一次立法會大會咧就七月八號。咁但係財委會咧，因為而家要加開啊，即係開到即係好夜啊，因為要審議嗰啲即係撥款建議咁。咁而家大家都角力緊嘅，咁呢個創新及科技局個撥款呢而家佢仲未提上嚟，咁如果你前面啲嗱嗱臨俾佢去呢，咁嗰個佢可能喺呢個會期，不過都過唔到㗎啦，即係因為呢嗱而家仲財委會仲有兩個會期啫、我當你點樣加你都係開六個鐘頭一個會、一次分三節，咁、你開咗十二個鐘冇得破懵嘅，咁、所以未來呢兩節財呢兩日嘅財委會呢都是將而家擺喺台面上嗰啲咁嘅撥款咧， 最緊急嗰啲 喺呢個會期先，嗰出三糧嗰已經過咗啦，係咪先？咁其他嗰啲就陸續排喺度，咁比較有爭議性係啟德嗰個咩咯？咁但係我估計呢兩個財委會都可以完成咗政府提出嚟嗰啲嗰十幾項嗰個撥款嘅建議嘅。咁立法會大會咧就八號就最後一次。咁但係呢就佢而家要趕住提一個法例嘅修訂呢就是、公眾假期。就將9月3號呢抗戰70周年呢定為呢公眾假期。咁就一日啫。即係出年就71周年放嘅。咁因為大陸放假你諗咩呢就擦鞋。咁我呢就提咗92個修正案。你抗戰70周年放假嘛。咁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日放啊，128使唔使放啊？上海128事件918使唔使放啊？跟住啊，我啲助理一整出嚟90几个，而家就等佢秘书处同埋大会主席去裁，系嘛？咁佢喂，如果裁得不合理，我啊会抗议。咁每一个我要求即系放假嘅啊，即系收停啦，你呢个放得咁，嗰啲放咧，咁啊，喂，我都可以讲个故仔噶嘛。我玩死佢！咁有一日曾玉成同我讲：，哥，你唔好搞啦，大佬，放假啦，啲人要挑你放假咪叫佢放咯，大佬，冇嚟开会啊，大佬啊！咁所以七月十八号其实仲有政府其他啲法案排紧对上嚟嘅，佢希望喺呢个会期完嘅。咁即系话七月八号个大会咧，可能系讲紧开三个礼拜。其实成个即系立法会冇会开，我谂都要七月廿几号。即是你真真正正可以放假的应该是八月头八月九月两个月、然后十月头就开会了、即是有两个月暑假真正的暑假两个月、即是休会个个都买了机票的了是不是、就在这个会期里面要完成的东西呢现在就开快车咯譬如个版权条例修订案，咁我哋而家都佢一路开紧快车噶，系咪？希望喺法案委员嗰个阶段咧，就呢个会期就完咗，咁咪下一个会期就提大会恢复二读咯。 咁、但系我最高兴就怼冧佢嗰个创新科技局啊嘛。 但系始终都过到嘅， 咁出年嘅事， 出年有力， 出年有力嚟啫。咁出年先算啦。 咁但系你系即系其实都好难搞嘅，因为你泛民你冇帮拖就冇得搞嘅。 似乎泛民咧对呢个年轻人对佢嗰个态度咧，唔系捉摸得好清楚。 即是你而家繼續係咁樣咧，其實你對呢個2016年嘅選，即係你選舉咧，構成相當之大嘅危機嘅。不過嗰啲我哋就遲啲先醒佢啦。咁問題就係、是、咧，呢、這個立法會年度咧，其實你即係覺得係成就咗啲咩，或者做到啲咩嘢？ 最重要就是那個政改方案被否決啦，其他那些沒什麼特別，叫做譬如一些重大的有爭議的那些議題基本上沒什麼的、就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譬如我在這個會期這一年呢就參加啲法案委員會比較多，咁、嗰個就真係好嘥時間。即係對我個人嚟講咧，除咗呢個帳目委員會好，即係要用好多時間之外，就係、呢個法案委員會。 亦都好似聽話最悶嗰個嚟嘅。 係啊，咁你譬如帳委會都係嘅，因為你得七個人嘅啫嘛，除咗主席得六個，咁、你試下兩個唔嚟開會，你就大佬好危險噶啦嘛，係咪？咁同埋一有個報告一出嚟咧，即係審計處嘅報告，一年兩次噶嘛，咁你就要開譬如你三個有個三個題目，我嚟開呢個公開聆訊嘅，每個平均開三次，咁你九次啦，每次開六個鐘，係嘛？跟住開完之後，你仲要寫報告，寫報告要閉門會議，開無數咁多次。 咁都有啲我記得嘅，例如嗰個民航處嗰、那個啦。咁但係民航處嗰個而家你已經強烈譴責咗佢啦。咁呢個人仲點樣咧？仲喺度？ 佢九月出年九月退休就攞1200万，跟住每個月攞70000几蚊長俸。咁啊，呢個就香港，如果你只有升官發財，沒有問責下台，係嘛？ 我真係唔知啊！原來係咁樣嘅。咁嗰份報告寫唔寫其實冇乜大作用嘅啫，真係 強烈譴責又痛斥，咁啊點啊？ 都對佢唔冧。 唔係啊，佢即係個制度嘅問題咯，公務員制度，咁佢又要交去公務員事務委、公務員事務局啦，跟住佢上邊嗰個問責局又要處理，咁係嘛？佢話要追究咩啊？屌你追究得嚟，佢都落台啦，屌你唔係落台，佢退休啦。 咁啲錢使唔使嘔翻出嚟啊？ 梗係冇啦，點會嘔翻出嚟啊？你就算話佢行政失當，我哋而家寫到直情係佢疏忽職守啊，大佬。 唔係啊，其實已經係好重罪噶啦，即係你如果你 即係我哋個報告寫到直情佢係疏忽職守啊！ 係啊，你而且個牽涉咁多人命嘅 疏忽職守，就令到即係浪費咗好多公帑啊！令到嗰個空管系統延遲啟用啊！哇，好撚大罪噶，其實係 係啊！話你如果喺其他地方，你都 落咗台啦，大佬 點知落台啊？仲要負責任噶，即係一係政治責任，一係其他責任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呢個事件突顯一樣嘢，就係其實立法會真係好鬼廢 嘅。廢嘅，所以我呢本書係有感而發嘅。呢本書其實即係而家要出呢本即係立法會崩壞實錄咧，我哋大個書名其實叫做咩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然後立法會崩壞實錄咁樣嘅。咁啊，Cusson幫我畫咗封面嘅，咁我而家梗係唔揭露字啦，係嘛？咁其實我係想將我過去呢七八年咧，即系喺立法会喺呢七年啦，即系喺立法会嘅一啲即系观察啊、经验啊咁样，我哋去其实讨论一个大问题，就系、是、第一，香港究竟有冇三权分立先？香港嗰个所谓权力制衡，即系制衡同埋分权啊嘅观念，同埋嗰个实际究竟系点样先？好多人都唔知噶，系咪？你而家成日啲人搬中英聯合聲明出嚟講嘛，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跟住要司法獨立咁樣，咁呢個就叫做三權分立啦，咁樣咁啊，大家成日攞嚟講，其實香港係冇三權分立嘅。英國佬時代有冇三權分立？答案係 no， 因為英國本身就已經冇三權分立，係咪啊？因為佢內閣制啊嘛，國會嘅多數黨組織政府，咁佢即行政立法兩權集於一身。佢系俾你嗰啲反對派可以每年即系有嗰啲 quota 俾你提一啲所謂類似我哋香港嘅私人條例草案，系咪啊？咁嘅啫嘛，其實係咁，但係佢都起碼有，係嘛？咁佢唔使分組投票，係嘛？如果唔係你死得啦，係嘛？如果你執政黨嗰邊投，你反對黨投分組投票，你咪瓜得。 其實就以前有嘅，因為有兩 院制啊嘛， 而家就冇咗啦。 佢嗰個制度咧，佢係等於。行政立法两权是集于一身的嘛，是吧？香港叫做行政主导，咪又咁样嚟，是吧？ 喂，你英國統治嘅時代係嘛？即係你要咩時候先至真真正正立法會有民選議員咧？都要1985年係嘛？先至有間接選舉，1991年有地區直選係嘛？咁又到1995年先全部取消曬嗰啲所謂 unofficial member 嗰啲委任係嘛？係嘛？之前仲有官守議員，即係話議員係官嚟嘅，咁呢個咪同英國一樣啦係嘛？咁慢慢慢慢個時代一路轉變，其實最關鍵嘅轉變就係呢一個中英談判之後，即係中英聯合聲明出咗嚟之後，係咪？咁跟住咧就推動呢個政制發展啊嘛，國民政府，所以1985年先有呢個間接選舉，跟住1991年有直選，同埋1995年就有個新九組，哇，乒乒乓乓，係咪？1995年嗰個選嗰、那個立法局，我諗係即係到今日為止都仲係最民主嘅一個立法機關嚟噶嘛，即係民選成分最強啦，係咪？咁佢都係冇三權分立嘅，係咪？但係問題就話，雖然係咁，喺八十年代咧通過呢個權力及特權條例之後咧，咁就賦予你立法機關一個即係相對比較大啲嘅權力。咁又一路有演變噶嘛？咁我哋本嚟就係去探討呢個係一個原則，一個大啲嘅喺個框架裏面嘅問題。另外就係講下，屌你呢班議員係一蟹不如一蟹嘛？原來係你明唔明啊？咁呢個就我呢七年嘅經驗就係，除咗喺個制度喺個所謂理論個層面度去睇呢一個立法機關嘅職能係咪？另外就是從人咯，啲黨派咯，係咪？好撚垃圾喎，其實叫佢垃圾會真冇乜錯嘅，大佬，係咪？譬如我舉個例，好似政改咁重要嘅議題，可以有人唔撚講嘢，係咪？我冇搞錯啊，大佬，你可以講15分鐘，可以唔講嘢？喂，你建制派甩碌事件，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啲契弟唔講嘢啫嘛，係咪？民主派都好多人唔講嘢喎。好啦，就算讲嘢嗰啲，竟然有啲讲几分钟、啊，唔系啊嘛？一个咁重要嘅政改方案，咁大争议性嘅，你讲5分零钟，好似毛孟静讲英文讲5分零钟，屌自己安慰自己，或者俾第啲识英文嗰啲人嚟睇，咁你系博咩啊？系嘛？即系呢班系蓝血到不得了，其他嗰啲屌你言不及耳。讲嚟讲去三幅皮，写一篇似样啲嘅文章都冇，系咪？你话几可惜咧，真系，一蟹不如一蟹，劣币驱良币，尤其啲新人更差，嗰啲资深议员就做到 hea 到咧，即系你都好难想象，好似涂谨申做咗咁多年议员，最近呢两年我见佢基本上开会嘅次数都唔多。发言亦都甚少，系嘛？喺呢轮可能即系发觉唔对路，要成日出嚟搏下咪，系嘛？拣议题嚟做，最紧要有得曝光。而家连啲激进派都学晓呢招，咁你先死得，系嘛？所以成个议会咧，基本上系失救。我话俾你听，佢已经系先天不足，跟住仲后天失调。 嗯， 即系呢个系我而家写呢本书嘅一個結論嚟嘅，可以咁講。先天 咁個教訓就係、是，如果你選民繼續係選呢班人，咁、那個議會咪繼續沉咯嚇嚇。咁、你點解又繼續選佢哋咧？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你冇人揀啊。 所以咧，我為咗出呢本書，我同阿曾玉成有一個較早之前有一個對談啦。喺佢未出現呢個 WhatsApp 事件之前，如果出現咗 WhatsApp 事件之後，可能嗰篇嘢又已經係另外一樣嘢嚟嘅，係咪？咁有一個對談就係講個議會啊，即係各黨派之間嗰個角力啊、行政立法關係啊咁樣。咁我就係一個從一個比較即係客觀嗰個角度啊，即係同佢做呢一個即係對談嘅啊。咁而家咁嘅氣氛，唯有同佢提不信任動議。咁我篇嘢可能就唔係好政治正確嘅，因為我係純粹從佢主持會議。 未有嗰件事之前， 系未有呢个 WhatsApp 事件啊！ 咁你出咗呢篇文之后咧，如果你又冇加嘢咧，咁啲人又围插你噶啦，系即系讲定都得啦，而家系即系。 咁我冇所谓，因为我真系讲过行政立法关系啊嘛。佢作为一个主席，佢主持会议，面临呢啲唔同嘅党派， 嗰、那個鬥爭咁佢點樣嘈咁樣咁就冇我覺得冇乜問題嘅。咁你要屌你要插就成日都插噶啦，WhatsApp 噶我透露嘅添啦，屌你咪佢自己係人都知道邊個啦， 知啦知道曬啦，係嗰、那個人自己都我諗都預計噶啦嚇。咁頭先你講阿曾主席咧，亦都有件新聞咧可以提一提嘅，就話聽講咧就佢會成立一個智庫嚇。 佢決定唔選噶啦嘛， 系啊，咁唔選有個智庫都好啊，係咪啊？ 影子內閣 呢個黃毓民講嘅，呢個唔係我講， 唔係佢有講啊，要搞影子內閣噶， 係嘛？ 係啊， 係嘛？哦，咁即係造反喎！而家全部都嚇、啊，即係當而家呢個現任嘅行政長官唔係嘢嚟噶咯嚇嚇，呢、啊、叫一層白踩啊！咁但係阿毓民即係話，而家呢個立法會呢個情況咧，你覺得喺咩條件之下佢會改變或者改善啊？ 冇得改善喎，而家 換咗人， 你又大佬冇得直選，冇、得全面直選，邊有得改善啫？ 但係如果有啲即係同而家嘅呢啲做得 話，唔係好簡單啦、啊。你睇台灣嘅立法院，全面 改選 民選噶啦，咁佢一樣即係公民眾對佢哋都好多批評咁樣，係咪啊？咁、但係唔緊要，至少佢係。要受到公眾的檢驗啊嘛， 輿論的批評， 係啊， 輿論嘅監督係嘛、啊，因為你監督人之餘，其實你都要被監督， 同埋會對佢哋有影響啊嘛， 嗯， 係嘛，咁但係你香港而家呢啲，屌你對嗰啲功能組別你咪鬧嘅有咩用啫， 嗯， 係嘛，仲有譬如我同阿曾國成喺個對話嘅中間裏邊，我哋發現咗個問題就係、是，我話點解你嗰啲民建聯新人，屌你表現咁差咧？或者其他政黨，佢好簡單啫，佢哋要做地區工作為主嘅，立法會佢唔係擺為主嘛？嗰、那個係佢選舉嘅一個即係裝腳選舉機器嚟噶嘛？佢冇得唔花時間落去地區噶嘛？你明唔明啊？佢要 entertain 地，佢要 entertain 地區嗰啲人，咁佢先會有票再入立法會嘛。所以佢係冇心喺立法會裏面去審議法案。就算喂入法案委員會都係因為個黨派佢去嗱呢、這個法案委員會你入啦咁樣，咁佢就即係撩鼻一格嘅蜻蜓點水嘅啫嘛。要有幾多個係將嗰啲有關嘅條文逐條實睇嘅咧？冇噶嘛。 講得坦白啲，實際係牙位啫， 牙位咯， 攝住位唔俾你其他人入去，即係入去啫嘛嚇。咁、做唔做嘢鬼知咩？而家冇人去真係睇住你入邊立法會係開啲每日啲會上面啲議員嘅表現係點樣噶嘛？咁所以你喺交流成日見到噶。成功争取乜乜乜嗰啲就系咩车站啊，起个上盖啊，全部嗰啲嘢嚟噶嘛。你系大型嘅香港结构性问题，基本上冇人处理。例如你前一提提嗰个老人院嘅问题，我谂你讲咗之后，基本上未来都系大家唔好预期有任何嘅改变，系继续系咁样嘅。因为你个立法会你产生唔到一个监督政府同埋帮佢改善政策嘅功能。咁、但係頭先我講一樣嘢就係，如果啲人選入去嘅新人有多啲朝氣，做嘢比較負責任啲，唔係頭先你講嗰啲蛇齋餅種，咁會唔會有些微嘅改變呢？ 我諗都難嘅，除非你嗰個政黨本身咧，你係真係你唔係用一個話我牙咗個位啊，咁我喂即係有多啲議席，咁我影響力大咁啊，就只係求呢樣嘢啫啊。你冇去做政策研究，你冇做即係真係好似有少少影子內閣嗰種啊，即係對嗰 咁你冇影子內閣，好簡單啫，因為你永遠做唔到由反對黨上到台噶嘛，咁你做乜鬼影子內閣啫？屌嚇！咁呢個下一關 唔係其實咧，你即係嗰個公共政策研究咧，你要一個好強嘅隊伍啊，唔係好多人手啊，同埋啲資源啊。咁你而家以立法會嗰份營運津貼，你又好難 係做唔到呢樣嘢。 譬如我都抌咗好多錢係喺嗰個，即係俾啲後生仔，即係去做 research 啊，係嘛？即係我而家喺啲議員之中係，即係我嘅助理嘅質素係高嘅，公認嘅呢個係。即係佢哋睇我嗰、那個。即係特別係喺法案委員會啊，或者呢啲需要即係帳目委員會咁，你需要係睇好多文件，然後去 present 嗰啲。咁從即係我哋嗰個表現咧，咁佢哋係睇到即係因為我啲助理夠強啊嘛。咁但係呢個好緊要噶嘛，我覺得係咪？ 咁你唔係人哋，你譬如啲大黨，佢應該係有好多資源去做呢啲嘢，咁但係咧做得好差，甚至乎你民建聯要政府俾貓紙你。 咁呢个监督又从何说起呢？如果 系政府俾猫子佢嗱，问呢啲啦，咁样嘅，真系佢美其名就叫做参考资料，佢老母其实就嗱、是，呢、這个系政府想你问嘅，一阵间你就问啦，咁样咁样咯。 咁你问自然，政府俾佢 Q 你问，佢自然又好识答你，答得好 就咁啦，就咁啦，就玩呢啲嘢啦。屌你，我哋成日踢爆佢嘅，系嘛？ 咁话听你咁讲真唔好教。 啊！ 听你咁讲真系冇得教， 冇嘅，冇教咩？我所以冇乜瘾嘅。譬如我哋如果继续留喺度，咪继续喺度闹人咧，系咪？继续闹人都唔系唔好嘅，即系有啲人俾你闹下咁嘅啫，即系起码冇瘾先啦，系咪？唔好作恶作得咁过瘾啊嘛，系咪？OK， 咁啊嗱，即系。立法會又就嚟收工啦，咁啊，我哋就可以唞下，咁就係咪真正有得唞又未必。咁聽日開始咧，嗰、那個全方位網台訓練班咧，我就要開始上堂噶啦，你又上完噶啦，係嘛？咁你唔同我嘛，我要準備噶嘛，大佬。 哦，你講笑啫， 我要 呢、這個你講笑啫，呢、這個我係呢個講乜？我係講乜？ 我要做啲準備啊嘛。 咁你即係話我唔準備啫？而家你 唔係唔準備，因為你係屌網台之父嚟。 唔係，千祈唔好講， 對你嚟講係好易啊嘛。 呢個真係必須唔係冇。 我就主要係教人咧，即係點樣講嘢啊。 咁你教人講嘢已經係好，即、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嘢嚟㗎啦。 但係未必教得到嘅。你明唔明 开白？即系真系赌自己迷， 唔系赌自己迷，未必搞得到嘅，系嘛？咁， 唉， 咁但系尽量啦。 唔系咁讲，嗱，我或者我唔知道海琪啦，我上堂就比较即系松散啲嘅吓。就我谂啊，黄毓民如果想即系佢教咧，大家各位同学咧，你哋就得起心肝就要即系听住，因为我听讲咧。他就要你哋讲嘢嘅吓， 讲 我就冇要求你哋讲嘢，我就要求你发问啫。佢要求你行出嚟对住咪讲嘢， 唔系因为嗱我哋点解个安排会系咁咧？因为前面你上咗八堂啊嘛，系咪啊？ 就应该有料到啦。 喂，你有啲基本功噶啦，系咪？ 唔知啊， 系嘛？咁你上咗八堂，如果跟住到我嗱，我咧嗱，我实际要授课嘅四堂，但我另外会加两堂咧，就我拣啲人出嚟就俾你实习， 嗯嗯， 系嘛？当然第一系要你有兴趣。第二你有个 potential， 好啦，你自己有所启发，你够胆行出嚟嘅，咁将来呢啲可能要做节目主持都未定嘅，咁我会拣啊，即系几个咁，咁你就好啦，然后就安排时间俾你去，即系自己做节目啊，或者自己试下，即系我哋拍低落嚟咁去睇翻咯，系咪先？系嘛？咁所以我。即系上课嘅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啲嘅，就咁啦。 咁啊，祝你哋好运啊！ 咁但系咧，我就会系一啲相对比较，我唔会讲咁多理论嘅，冇乜意思。实务系嘛，即系做一啲演练俾大家，就咁样啦。咁当然我会讲下，譬如话，即系我哋过去做节目嗰啲经验啊，海琪讲过啦，即系喺课程纲要里边讲嗰啲，我哋都会讲下嘅。但系主要就系俾大家演练下。然后你互相批评一下， 咁喺你面前演练就事实上个压力相当之大嘅， 系嘛？唔系我可以做一次俾你睇嘛？ 啊，咁啊更大添啦，屌！ 我可以，譬如话我嗱 嗱我啊咁啊，你做唔做到 啊？我放个 PowerPoint 出嚟，譬如我摆一段嘢喺度，咁你照读啦。OK。咁大家读下啦，读到嗰种甩甩咳咳啊，读错字啊，起承转合又唔啱啊，啲声音平高低又唔啱。 我嗱读错字呢个咧，我发觉越嚟越大问题。因为咧，即系尤其是啲后生嗰啲啦，即系文章写得好，但系咧原来有好多字系读错嘅，咁都大剂喎而家。 同埋我要计时噶嘛，譬如话呢度呢一段文一千字，你几耐咧完成佢？ 系 读完，可唔可以将个节奏拉快啲、慢啲又点、快啲又点？呢个好紧要嘅，大佬。仲有要你只眼望落去，咁你就睇到，唔系好似啲记者睇，唔系嗰啲电台。或者電視睇 auto Q 咁簡單喎，大佬。 哇！而家 auto Q 大鑊啊！你有冇睇嗰個咩新沙士 auto 嗰啲 rap？ 所以啊，黃毓民教咧就即係大家醒定啲啦，就即 係好玩啲嘅， 好玩啲嘅。咁啊，正如佢講啦，如果你表現好嘅話咧，事實上咧你就有機會咧就成為 節目主持人嘅，雖然大家未必稀罕，即係好老實講啊，又唔係咩即係。 唔係你係咪試下先啊，大佬？唔係稀唔稀罕嘅問題。屌你！我讀完啦，仲有十幾堂，咁你俾我試下， 俾咗幾千蚊，係 嘛？你俾我試下，係嘛？即係你有啲得著先得噶嘛，係咪？咁買你唔好講價錢，幾多錢屌咧？咁 好重要㗎咩啊？ 你下下講錢咁，好難衡量喎，大佬。喂，我教你，我直接售貨，我收你好撚多錢先可以啊？係咪？係咁講，我收好多錢添啊？係咪？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嗱，你好多嘢都係要有準備嘅，準備。即係當然有啲要睇你嘅天分啦。咁後天個演練好緊要。 後天緊要，我反而覺得後天緊要嘅。呢個世界冇話邊樣嘢你生出嚟識做嘅，係嘛？ 唔係你好似大班咁，佢講嘢咧唔叻唔叻。佢把聲同我一樣咁樣難聽，係嘛？但係佢有內容啊嘛，有觀點啊嘛，係嘛？呢、這个好重要噶嘛，系嘛？佢把声咪好听啫，屌你，系嘛？成日啲字读都又唔清楚，咬字又唔清楚，系嘛？你有 point 噶嘛，大佬，系嘛？有 point， 你未必要同意佢嗰个观点，但系佢会讲一啲人哋冇讲过观点啊嘛，你明唔明啊？有时佢又好八股嘅，讲下原则嘅，系嘛？譬如佢屌你。啊！闹鸠你啊！曾玉成嘅时候，佢就话你呢件民主派一定要喐佢噶，唔喐佢你就冇原则。咁佢又讲一啲陈腔滥调嘅嘢噶嘛，又可以咁。咁但系佢讲又好听过你第二个讲过又，你咪吹咩？系咪啊？咁所以呢啲咧就佢唔使训练嘅。屌你叫佢教人啊，仲扑街添！你学坏师系嘛？因为呢啲佢就系佢自己本身就有嗰种即系魅力，同埋佢真系人生嘅阅历啊、经验啊，系咪？所以呢啲你边有得学嘅啫？要舉例就得啦，係嘛？譬如陶傑，把聲唔好聽喎，又係你明唔明啊？係嘛？即係講嘢而家好過以前啦，係咪？因為做節目做得耐，以前講嘢都唔得嘅，寫就得，係嘛？咁但係佢係會有啲古靈精怪嘅嗰啲咁嘅觀點，係嘛？咁變咗咪有內容咯，係嘛？所以好難嘅。佢海琪嗰啲又係，喂，屌有幾多個陳海琪啊？你話喺呢個廣播界咪咁啫嘛？咁就係你唔係話要變成邊個人？啊，學鬱文啊，學大班啊，學海琪學邊個？唔係，係咪？而係你要有自己嗰、那個係嘛？你學啲基本功，跟住你自己真係要有翻啲嘢先得嘅，唔容易嘅，其實係真係噶，係嘛？你譬如我哋睇最緊要就係演練同埋個經驗。你睇下阿 Ray Wong 同阿謝欣哥哥，你睇住個進步噶嘛？係咪？即系譬如而家，屌你见捻到我当我杀父仇人嘅陈伟业，佢都系因为同我做节目做得耐，佢一讲嘢比以前都清楚好多。好，节目时间够啦，拜拜。